秋天雨滴落叶，喧闹的街，回忆的画面，你远去的脸，怎能挽回从前？秋叶落地一片，叫我怎么见？我轻轻放开了你的手，转身我就要走，为何不留我？原来你还是不懂我心里在想什么，太多爱带不走。曾经写下的那首歌，如今还是我孤独的唱着。你留下的温柔来者不走，求我怎么能够放开手？秋天雨滴落叶，喧闹的街，回忆的画面，你远去的脸，怎能挽回从前？秋叶落地一片，叫我怎么见？轻轻放开了你的手，转身我就要走，为何不留我？原来你还是不懂我心里在想什么，太多爱带不走。曾经写下的那首歌，如今还是我孤独的唱着。你留下的温柔来者不走，叫我怎么能够轻轻放开了你的手，转身我就要走，为何不留我？原来你还是不懂我心里在想什么，太多爱带不走。曾经写下的那首歌，如今还是我孤独的唱着。你留下的温柔来者不走，叫我怎么能够放开手？秋天雨滴落叶，秋叶落地一片，叫我怎么见？